话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古往今来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且说这一天黄昏，官道之上，狄仁杰和马融二人骑着马并肩疾驰，夕阳如火，热风追随，这二人衣袍早已湿透了，贴在后背之上，看样子十分狼狈。赶了一天的路，狄仁杰和马融都感觉口干舌燥，疲惫不堪。正值夏季，狄仁杰办完事儿从京城回来，赶赴濮阳县。这一路上他不想张扬，所以啊，经过之处都是自己打尖住店，没有惊动官家的驿馆。这一天眼瞅着进了金华界地界，再有一天的路程就能回到濮阳县城了。可是没想到，在这金华县竟然让狄仁杰碰见了一桩怪异的阁楼杀人案。一间幽静雅致的阁楼为何接二连三闹自杀？有头有脸的豪商巨贾又是怎样的貌合神离？三条人命相同的死法，又怎么牵出20年前的恩怨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红格子第一集。狄仁杰和马融疲惫不堪，夕阳西下，夜幕渐渐降临了，眼瞅着前边露出了一些灯火，应该是到了金山部了。狄仁杰他们加快速度，果然前边不远处矗立着一座大牌坊，凑近了，借着最后一点霞光，隐约看见这牌坊的匾额上头写着四个烫金大字儿：“金山乐坊”。这金山乐坊响震一方啊，是一个花街柳巷、风月场所的集中地。这里头可以说是处处胭脂粉香，家家丝竹声响。别说这附近的名流了，就是杭州、台州的公子王孙，也都大老远的跑这销魂来，真可谓是纸醉金迷之地，温柔富贵之乡啊。狄仁杰和马融走进金山乐坊，这里头灯火灿烂，香风习习，亭台楼阁鳞次栉比，隐约的还传来阵阵丝竹之声。狄仁杰顺着大街往前走，没走多远往北一拐，但见一家客栈前边挂一幌子迎风招展，这幌子上头写的是永乐客店。这店门口灯火辉煌，人来人往的，还挺热闹。狄仁杰看看马融，今儿晚上咱俩就在这儿住一宿吧。马融点点头，俩人翻身下马，收拾妥当，迈步走进了客店。这家客店的掌柜的长得胖乎乎的，正站在门口跟客人聊天呢。 狄仁杰上前一抱拳：“掌柜的，劳驾了，我们要投宿一宿，不知道贵馆可否还有空房啊？”这掌柜的一看，来的人一身客商打扮，这一路上狄仁杰刻意低调行事，所以没穿官衣。这胖掌柜的堆起一脸横肉，一作揖：“ 哎呀哎呀，对不住您，小店住客已经满了，没房了，还请二位到别处问问吧。” 马蓉一听这个急了：“掌柜的，租金高点我们都认了，我们只要一间房就行，这么晚了您让我们上哪儿再找旅店去呀？即便找着了也不一定凑巧就有空房啊。”这掌柜的转身走到柜台后边，翻翻这个住客登记簿，面露难色。这个时候一口花白胡子的账房先生凑过来了，他瞄了眼掌柜的：“依我看呢，这么晚了赶客人走的确不合情理，要不这么着，让这位客官住在红格子怎么样？”这胖掌柜的皱起眉头来了：“红格子是上等客房，今儿个也正好空着，不过这房租嘛挺贵的，而且这间房啊还有很多的不便之处。”不等掌柜的把话说完，马蓉接过话茬：“既然是上等客房，还有什么不方便的？租给我们就行了。”胖掌柜的支支吾吾：“这红格子只能住一个人，如今你们两个人……掌柜的，您甭管我，只要把我家主人安排好了就行了，我在哪儿都能凑合一宿。”这个时候狄仁杰也开口了：“掌柜的，我们明天一早就启程，只住一个晚上，还请掌柜的多行方便。”胖掌柜的还是犹豫不决，显得很为难。这账房先生自作主张拿过登记簿来：“客官，来，劳烦您登记一下。”狄仁杰拿起毛笔添添墨，写上7月28濮阳县令狄仁杰随从亲办马蓉。这些字样啊，胖掌柜的一看显然大吃了一惊：“哎呀，原来您是濮阳县令狄大人呐。哎呦，狄大人光临小店让我荣幸之至啊。只是我刚才说了，这红格子可不太方便。”狄仁杰一笑：“嗨，既然是没人住，何必空着不赚钱呢？掌柜的不必多说了。”这胖掌柜的欲言又止，不说话了。这个时候账房先生提着灯笼过来了：“客官，您跟我来吧。”在账房先生的指引之下，狄仁杰和马蓉绕过弯曲的长廊，走到一个后花园。这后花园里花木扶疏，打扫得非常干净，往来的客人也是衣冠楚楚，丝竹之声更是不绝于耳。没走多远，但见前头有一座玲珑的小阁楼，里里外外都刷着红漆，光亮照人。“狄老爷，这就是红格子了。这后边有一个大花园，是封闭的，十分幽静。这红格子平常都是接待达官显贵的，今天租给狄老爷正合身份。只是……”这账房先生说到这儿不说了。狄仁杰连忙问：“只是什么呀？”账房先生捻一捻自己这口胡子：“只是过于幽静了，也不方便，万一碰上个好歹，叫人都听不见。”狄仁杰笑了：“这么一个风清月明之夜，我正好打算好好休息一下，没事叫什么人呢？”老账房先生点点头，不言语了。他走上台阶，推开红格子的雕龙木门，狄仁杰走进阁楼，四处打量。这小楼装饰的富丽堂皇，门窗桌椅条案屏风全是仿古的，一个风格。东面墙上挂着山水画，西面门外头还有一露台，露台三面都被绿荫给遮盖着，一棵紫藤盘旋而上，花木长得很茂盛，看来这就是后花园的一角了。狄仁杰很满意。账房先生又开口了：“狄老爷，这格子里里外外都是红的，所以我们大伙都管这叫红格子，不知道狄老爷您可否满意呀？这是外厅，卧房在里间，来，我带您看看。”说着账房先生从腰里摸出一把钥匙去开这卧房的门。 狄仁杰好生奇怪，老先生，这房间里的套间为何还要装锁呀？老账房先生啊，眯着个眼睛在那抠着门锁呢。答非所问啊，这个锁呀里外都能开，自古就只有一把钥匙，都是交给客官自行掌管着。说着盆儿，这门开了，卧房里边同样涂满了红漆，还铺着红地毯，窗明几净，家具什么的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。狄仁杰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，这账房先生看狄仁杰挺满意的，一颗心放下了。他一拱手，狄老爷您先休息，一会儿我叫侍女来送茶。这晚饭不知狄老爷您是自己上酒楼啊，还是我们派人给送来呀？狄仁杰打了一哈欠，哎呀，我累了，不想出去了，让他们送进来吧。哎，马蓉，你呢？这马蓉一挠脑袋，我出去吃吧，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好玩的地方，是不是？狄仁杰看穿了马蓉的心思，微微一笑。账房先生出去张罗去了，狄仁杰瞧着马蓉，马蓉啊，你今天晚上住哪儿啊？马蓉一咧嘴，老爷，这么大的金山乐坊，您还怕我没地儿住啊？您放心吧。狄仁杰一掰手，我不是不放心你，我是不放心你身上这块金元宝，这可是你京师二叔攒了一辈子的，他把这些积蓄都给了你了，可不是让你逍遥快活的。马蓉低下头，老爷，这两块元宝啊，我肯定珍惜，我这手头还有二两散碎银子，应付今天晚上的花销啊，绰绰有余。看马蓉信誓旦旦的，狄仁杰还不忘了取笑一番，哼，小心被歹徒诈喽，记着被小偷偷了，被姚姐儿给骗去，记着啊，明天一早就回来，我还要去金华县拜访罗县令呢。马蓉走了，侍女送上香茶也退下了，狄仁杰坐在露台上慢慢品着茶，夜风有点微微的凉，吹得人很舒服。狄仁杰伸直了双腿，心里头打算着喝完茶去泡一澡，然后再美美吃顿大餐，早点休息。猛然之间，狄仁杰忽然感觉到仿佛有一团黑影在监视着他，而且这黑影是越走越近。狄仁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环顾四周，露台上什么异常也没有，外厅也没有人影。狄仁杰心中疑惑，他扒开紫藤，翻过露台的栏杆，在花园的树丛里搜索了一阵子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丝竹的声音袅袅入耳。狄仁杰重新回到露台上，忽然他看见这紫藤花架的背后闪出一角洁白的衣裙，接着一个绝色美女出现在露台上。狄仁杰还以为是侍女送饭来了，可是定睛观瞧，这女的手上没有食盒，反而是悠闲地摇着一把象牙扇子。这美人是轻移莲步走上前来，她满头的珠翠，一对妖艳的勾魂眼正上下的打量狄仁杰呢。狄仁杰大声喝问，你是谁？怎么闯进来的？这女的停了手中的扇子，闯进来，哼，这儿什么时候成了阁下的私宅了？狄仁杰有点生气了，今天晚上这红格子被我包下了，小姐，你我素未平生，如何擅自来这露台呀？这女的一听咯咯笑了，原来如此啊，阁下初来乍到，恐怕还不知道我的大名吧。狄仁杰一愣，听这女的口气不小，好，那敢问芳名啊？金山乐坊花魁娘子秋月，就是我喽。我家就在这条小路的尽头，每天都路过红格子，不知道今晚阁下包了这里，冒犯之处还请见谅啊。这女的虽然口头上认错，但是行为举止举手投足都带着一股妖媚劲儿。不过狄仁杰知道这些风尘女子能自谋生路也很不容易， 尤其是当上花魁，更得有一番本事才行。眼前这位既然是风流圣地的花魁娘子，想必她的身价更是了不得，怪不得目空一切这么大胆量呢。狄仁杰微微一笑：“秋月小姐，你为何在这里偷看呢？”秋月闻听此言，拿扇子捂住半张脸，阁下好不惭愧呀！我秋月一向不偷看别人，你也不是潘安一流的美男，我偷看你干什么呀？倒是有不少人呢，在暗处偷看我哟。狄仁杰捻着胡子：“秋月小姐天仙一般，有男人偷看也是人之常情，只是我刚才感觉有人暗中监视，就随便问问，小姐不必放在心上。”秋月略一沉吟：“这么说来倒是巧了，我也感觉到有人暗中偷窥，不过我这一路走来偷看的人多了。”说完了，秋月是清脆的大笑起来。狄仁杰觉得挺有意思，这姑娘啊还真是不谦虚，自命不凡。突然秋月的笑声戛然而止，露台外边的树丛里传出了一阵轻微的沙哑的笑声，但是很快这笑声又没了。秋月连忙问：“红格子还有什么人？”狄仁杰摇摇头：“没了，就我一个。”秋月垫起脚尖从窗户往外厅看了一眼，长出了一口气，然后他转过身子拽了一把椅子挨着狄仁杰的圆茶几坐下了，慢慢的扇着扇子坐了一会儿，谁都没说话。狄仁杰是无心纠缠呐，秋月小姐见谅，我明天还要赶路，恕不奉陪了。说完狄仁杰要回外厅去，这秋月鼻孔里出了一口气：“哼，要逐客吗？实不相瞒，今天晚上有个痴情郎在白鹤楼为我大摆宴席，一会儿就来府上接我，我只不过在你这儿消磨点时间罢了。对了，还不知道阁下的大名呢，听您这口气八成也是个当官的吧。”狄仁杰心说，这花魁娘子眼光果然锐利呀。但是狄仁杰一拱手编了一瞎话：“小姐此言差矣，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笔墨吏，在临县充数，不值得花魁娘子垂青。我看小姐还是赶紧回去梳妆打扮，准备赴宴吧。”秋月一个堂堂的花魁娘子，哪个男人见了不得追捧啊，从来没听过这种冷言冷语。这秋月气得脸色通红：“哼，一个小小的官吏竟敢如此怠慢我，气煞人也。要知道三天前竟是一个举人为了我还自寻短见了呢。”狄仁杰一惊：“有这等事情啊？你竟然还把这个拿出来炫耀，这可是活生生一条人命啊。”秋月轻蔑的一笑：“哼，难道还让我给他带笑不成？”狄仁杰义正言辞：“秋月小姐，人命关天，你怎么能够如此藐视人命呢？”突然之间，树丛间似乎又有了咯咯的声音，十分的轻微。秋月脸上一阵抽搐，他猛然站起来：“哎呀，这个鬼地方我待够了，今天正有个主要把我赎出去当个官太太，他这万贯家财够我一辈子挥霍的，等我当了官太太，看你这个小官吏再怎么张牙舞爪。”狄仁杰又是一笑：“哈，恐怕官儿早就有太太了，万贯家产也由不得你做主，到时候只怕是惹恼了太太，给你穿小鞋儿，夹疼了脚趾头，你还不敢说呀。”这秋月听完之后啊，非常生气：“他们耍手段我就不会呀，这金华县几十万人，到时候哪个敢不服？”狄仁杰没听明白，这秋月已经跨出露台气呼呼地走了。 细看之下，狄仁杰才发现，原来这露台下边有一条很细的小道，只是花木繁盛，大部分呢给遮盖住了。狄仁杰有些纳闷，这账房先生明明说了后花园是封闭的，跟四面的房子都不连着，那怎么秋月每天都走这条路回家呢？这时候啊，狄仁杰忽然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，露台外头探出了一个恐怖的人影。但见这个人衣服啊破得不能再破了，头上身上全是赖疮，还流汤，有的呢已经结了疙瘩了。这个人左眼窝陷进去了，眼珠子没有。这个人正用仅有的右眼恶狠狠地盯着狄仁杰，嘴里边还磨着牙。他举起了一只变了形的手，伸出了三个手指头，在这不停地颤。这乞丐看模样够惨的，狄仁杰一皱眉头，赶紧由打身上摸出了一把铜钱，用手绢一包，顺着露台就扔下去了。这乞丐咧嘴一笑，没拿钱，转身走了。狄仁杰晃晃脑袋，眼前这恶臭啊也随之消失了。他满心以为这红格子很幽静，没想到住进来不到一个时辰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。这个时候狄仁杰还不知道啊，正有一桩诡异的案子等着他去揭开谜底呢。咱们下回接着说《红格子》第二季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 您的血压正常，水果削皮完成，牛奶温度偏低，正在自动加热。 解读3D康养政策，畅谈健康养生知识，探访智能康养产业。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。 FM100.6 京津冀之声，京津冀康养驿站，智慧康养，乐享人生。 每天上午10:30到11:00，下午3:00到3:30，为您倾情呈现。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，自行车或步行，节油驾驶，停车熄火，减少尾气排放，绿色出行，文明生活，为美丽北京加油。 下了雨，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。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，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。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，千里之外不离开，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，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，关上了门。